欢迎到我叉叉的梁爱杰达。 系末日， 今日2025年4月9日啦，已经过咗愚人节好成个几礼拜啦。 哦，咁我呢啲 超多嘢讲。 咁我哋呢啲肯定过咗先讲噶啦，咁啊唔紧要啦。即系如之前啦，我哋一路都有情况啦，我哋系会系其实都唔系好多年嘅，不过就算啦，唔紧要，我哋。又系将四月一号愚人节嘅玩笑咁啊，逐个攞嚟鉴赏下啦吓。先戴定头盔先，因为个人能力所限，呢、這个只系我所收集到嘅部分，唔系其他啦，系咁多嘅啫。咁有部分非常无聊，我直情睇都睇唔明嘅，咁系冇收集到入去嘅。以前咧，我系会全冚半冷都全部攞晒落嚟先讲，咁啊，但系有啲真系太唔值得讲嘅，咁我就算啦，咁。呢次去逐个俾同大家去睇下啦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成啦？因为嗰一日我真系忙到抽筋，因为我系会不断咁去四围揾当日嘅愚人节玩笑，全部 cap 晒佢落嚟，咁啊作为一个记录，咁啊呢个习惯就已经好多年噶啦，不过就近几年先攞嚟同大家睇啦吓，净系呢部机我有留低记录嘅，都由08年去到而家啦。其实2003、2004年开始已经有噶啦，不过嗰阵时因为个 hard disk 坏鸠咗，所以嗰时旧啲嗰啲冇咗。不过呢样我 就历史文件嚟 嘅，每年我都要讲一次啊。哦，咁啊好啦，咁我哋就开始啦，先由呢、这个我哋根据顺序系按。文字嘅名嘅顺序啊，即系其实就等于个 window 嘅档案排序，如大家所见，所以数字系排序先啊，数字、英文、日文，最后先系中文。嗯，大家明白啦 ，window 点样排我点样排啫？我唔想再谂咧压轴啊，剩系嗰啲嘢啦。咁啊，敬请见谅啦吓。咁啊，第一个系 2.5 寸有画呢、这个喺 Twitter 上边讲嘅嘢，呢、这个几有趣噶，我觉得佢几识用脑噶，因为佢仲多咗个唔系就咁搞嚿嘢，佢系咧佢用长猫，跟住就系、是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啦，喺 Twitter 上边有个一种 challenge 咧，就系、是、我、哦、你几多个 like 就会俾几多嘢俾佢，可能系增高啦，可能系钱啦，可能系呢样嗰样啦，我记得有个咧系每一个 like 就会加 0.01 定系几多 cm 嘅。空位，结果就变你就可以谂到啦吓，几千人 like 佢之后咧，就变咗啲摸鱼嘅嘢。咁 摸鱼青蛙 啊，好几个嘅。咁啊呢度入边咧就系、是、每个一个 like 就增高一米。咁啊不出所料啦，最终就变成有个文款啦，突破天际，上咗银河嘅，又几聪明嘅，即系一嚟就系今日有咁多人去同佢玩愚人节玩笑，咁佢点样突出嚟咧？因为呢个嘢本身呢、这个 challenge 本身啊，系会令到佢个 tweet 系特别多人 like 同 retweet 嘅，咁咪根据 Twitter 嘅演算法啦，咁咪会将佢推上去咯。而且都有足够学教啊吓，老母咁远嘅长猫，虽然佢唔系猫啦，佢咪几有趣咯，几聪明，喺站喺呢个角度，站喺个企划角度，算系几聪明嘅做法嚟嘅。第二个咧就系 Alisoft 啦， 好耐，依间公司仲喺度嘅，放心。 即系呢档嘢咧，就企以前我以前收集嗰阵时咧，我好似上年都有，年年都要睇一次，系经常有个遗憾，因为佢系朝头早11点，香港时间11点，即系日本时间12点啦，就会收埋噶啦。所以佢个搞咗乜嘢咧，我经常系睇唔到，系睇都睇唔到嘅。不过就因为所以我系嗱去捉佢 cap 低落去啦。虽然今年就有点无聊啊。咁啊，都要睇一睇有冇好多年嘅怨念嚟啊！经常上真系，因为瞓我啲咁嘅人瞓醒已经中午噶啦嘛，经常瞓醒就冇咗噶啦。不过算啦，咁样啊，跟住一个系蓝党，哇，蓝党呢个劲啊！证实证实像啊，证实站啊，正义实现委员会入边有一个成员，呢个正义实现入边嘅其中一个嘢啦，喺一个 event 入边。系同阿 Sensei 即系大家玩家系有个接触嘅，但系跟住就你都谂到啦，佢其实系一个路人角，佢甚至唔系一个角色嚟嘅，佢系一个路人角色嚟嘅，系嗰啲头发遮住眼嘅普通路人角色嚟嘅。咁 喺嗰個耳環之後，當然係冇曬聯絡啦。佢呢個愚人節嘅故事就係佢嘅個人故事，講嘅咧就係佢呢件事之後成日掛住阿星姐，即係玩家嚇。我後面講星姐都係指玩家，冇錯啊。咁啊，阿星姐佢就揾到阿星姐，就揾翻佢，跟過佢嘅個人線，因為。虽然呢个部入面有好多部员啦，但基本上都系同阿星星最多接触嘅就呢、這个，佢系有佢嘅个人故事，然后个个人故事非常之古早味，嗱、呢个系你两个个界面个画风，我睇表现唔到俾大家睇个文字啦，完全系2000年嗰啲 girl game 嘅嘢嚟噶，然后咧佢实际上画师唔知系边个，但系我估都十之不离八九噶啦。画个编剧系《星空 Memory》嘅其中一个编剧嚟，直情系揾 girl game 嘅编剧过嚟做，真真正正做一个佢嘅个人故事先。结果当日系冲我上日本出太热手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即系、就是、大家相当地炸裂，甚至系佢介绍呢个角色嘅出太。嗰、那个 tweet 啊，个 like 数系历嚟男党所有，记住系所有啊，所有介绍角色嘅 tweet 入边最高 like 嗰个，得不到先系最渴求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唔系一个正式嘅角色，系一个路人角色，所以先大家咁想要，即系之前其实已经有一路都有人话你点解唔出佢啊？点解唔出佢？咁佢本身系冇咩路人角色嚟啊嘛，咁啊又唔可以正正式式捧佢出嚟，所以就喺愚人节捧咗出嚟，仲要咁用心，即系大家都系用心抌落去啦。有啲游戏用心抌落去，你只系话你唔好晒鸠我时间啦，大佬，我得一日时间就系、是、你唔好下下用我半日嘅时间去啦。但系呢个唔同，佢睇个故事好快嘅啫，其实好短，唔算好长嘅，但系。回应到玩家意愿，即系各几样嘢加埋，我觉得算系今年其中一个几 top 嘅一个四月一号愚人节嘅恶搞嚟。咁、啊，第二个就系、是、我就好熟呢档嘢，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啦。呢档嘢咧，其实就系会专放咧各种AI 嘅模型 Luna。系咪？等阵先，冇得嚟一次，唔好意思，成日都唔记得咗，因为呢个系直播嚟，即系之前我哋平时啲 podcast 咧，其实我会剪嘅，搞唔掂我会剪，大家见谅啦吓。咁呢个咧就系会放嗰啲AI 嗰啲模型啊，嗰啲嘢，你喺甚至可以喺上面运算，仲会俾啲 Lola 俾你，你可以想贴图俾人哋，亦当然可以变成画面咯。咁佢就整咗个咁样嘅页面，如果你点佢系正常页面啊，我好似冇 save， 所以你应该睇唔到。佢平时咧喺右下角呢度啊，睇唔到啊？右下角呢度咧系会有嚿嘢，佢就你当系咨询啊，嗰啲嘢啦，说明文件嗰啲嘢啦，你笃落去啦。正常系会有个佢个网站嘅 bot 去同你倾啊。而家好多啲网站都有咁样客服嚟噶嘛，但系喺四月一号咧，佢就弹咗出嚟，佢就叫夺权啊。类似咁嘅嘢啦，咁啊整咗个角色，虽然个角色本身就非常之 AI， 我唔知系特登定系唔特登嘅，即系系好好古早 feel SD 1.5 年代嗰啲旧式嘅 AI 嘅，其实虽然佢冇系啊，虽然佢就冇啲咩 AI 传统错误啊，但系个风画风啊系咪好熟口面就系嗰啲啦，特登啊嘛， 呢样嘢就先做咗， 一望你就要知佢系 AI 啊嘛，咁啊就系、是、即系有啲病娇式啦吓，咁啊系往后系。直情变咗佢一个热门角色嚟，变咗个集入边嘅其中一个热门角色嚟啊！ 新一代看板人 啊，咁啊跟住系 DLC， 咁啊大家都知道重因为佢一页过，所以我仲可以咁咯。所以大家都知道重点唔在于乜嘢，重点系佢会有 coupon， 创意唔紧要，佢嘅创意真系好 Q 普通，今次系迪士尼。其实之前冇乜分别嘅，重点系有 coupon 啊，有折扣先最重要。 应该啊揿得到啊，佢自己直接掉落去，佢会送咗一扎 coupon 俾你。咁你睇完之后买啦，自己实用向，创意就创意有限噶啦，但系够实用。 创意冇创意，但有着数，有着数得噶啦。 咁跟住就呢个多米诺啦，即系披萨嗰嚿啊。 系啦，我哋记得呢间公司咧，每次喺英国咧系专门抽水嘅。 其实当 专门抽我球队嘅水嘅。 全世界都系，不过英国系入乡随俗讲波咁解啫。即系佢就今次讲低空经济， 唔係嗰個低空，真係呢個低空經濟，即係其實要送就應該塞嘅，不過就唔會載人咯，唔會咁大狗咯，即係蝕鳩死你啊！切，唔好講笑，真係做得到㗎，啊！即尤其是係香港會比較難啦，因為高樓大廈多啊。但係喺外國嘅話咧，佢真係可以送個 pizza 啫嘛，攞個無人機送過嚟係得噶，係堅係 work 噶。雖然唔會咁嘅樣，即呢個 唔會咁有型嘅。 調翻轉喎，現在係有類似咁樣嘅空中叫做空中汽車啊，係開發緊嘅，有原型機曉飛噶啦，真係曉飛啊。不過係只能原地起原地升降咯，暫時啊係真係有存在噶。下一个大阪万博 系啦，我哋都知道讲咗啦。 即系呢嚿系龙眼定系乜鸠嚟？呢嚿忽 唔知 山竹啊，定系我唔记得系咩啊？呢、這个右下呢个系虞美人花啦。即系或者你可以叫佢罂粟嘅初罂粟啊。即系 呢、這个嗱，好老实嘅呢嚿嘢咧。我讲我佢其实咧，我未佢未贴咗张相就系、是、美津浓出咗个大阪万博。呢、这个吉祥物嘅跑鞋，当时我睇呢个跑鞋就系、是、 嗰、那个真噶， 就系咯。呢、这个最恐怖就系呢、这个嗰件系真，即系人着出买出嚟着出去个感，即系个感想就系、是、好多人学个搭山啊，好有、好有自豪感啊，即系咁嘅东西跟住着出街。喂，嗰嚿嘢系当嗰嚿嘢好似愚人节嘅玩意，如果佢系真嘅。 都真系愚人节嗰个反而 Sam Sam 咯， 好普通咯。你话嗰对美津浓版嘅大阪万博跑鞋比较重要咯，搞到我想买翻对咁猎奇嘅嘢。好啦，跟住又到咗一年一度，我平时都唔 download 因为 啲经费攞咗落去度， 而系呢一日系玩唔晒噶，佢只系大度，今次玩Default Survivor 嘅 FGO 版，边度玩晒啫？佢连啲 game 都越嚟越大份。 最惨咧系佢有遵从愚人节传统咧。四月一号就落架，因为已经好多咧呢啲搞 event 啊，搞啲多嘢要你玩嗰啲嘢咧，系搞足成个礼拜啊，直情攞一个 event 咁搞，我哋后面会讲，咁你先有时间玩噶嘛， 大佬边有时间玩啫？次次咧做咩啊？晏昼玩到夜晚香港时间十一点钟就停啦，大佬话唔知翻工啊，我净系嚟咗，净系玩啲 game 啊。仲有， 不过你 以前早期都仲话过嚟两个钟头玩晒，而家咧系等人四五个钟头玩唔晒。点顶啊？ 哦，咁呢只还好嘅。如果你再玩几关嘅话咧，就唔会花你好多时间。呢只 game 最中毒嘅其中一部分咧，就系几分钟、几分钟、几分钟，跟住就天光嗰只，其实都系会食咗你时间嘅。不过就冇咁食时间。今次其实好咗噶啦，应该算系听咗玩家嘅心声啊。虽然我谂一般玩家嘅心声就系、是，你有时间做埋啲乜嘢啊？你好好地更新你只 game 啦。 四尾新章而家系拍啲旧作，四尾嘅追第就章四啦，因为你知佢剧本问题嘅，依系死蘑菇嘢。 跟住呢个咧就佢你话因为嗱就系、是、因为师傅睇嗰个唔完整，唔紧要，我都知会有咁嘅情况嘅，我有剧图嘅。不过 剧图都唔使算 啦。呢、个 FF 嘅客。校园恋爱喜剧基本上是铁胆嚟，每一年都一定有一大惨，是一大惨的作品，是会搞呢样嘢嘅，基本上是老梗嚟嘅，已经系。不过就百玩不厌啦。 弱师少女咪搞咗咯。 好，挑多阵间先讲弱师少女，几乎是最大，因为汉字。咁啊，咗啲呢个就有点而普通，即系嗰啲各种厂有啲奇咩奇葩产品。咁啊，呢、这个朱古力厂整牙膏。即系我好想吐槽就系朱古力牙味牙膏神捻早就有啦， 就咯，而且虽然话有嘅话，我想买支， 佢直情咁样支卖出嚟，虽然我好想吐槽入边嗰支一定系普通牙膏，所以点解佢支白朱古力，因为系普通牙膏冇黑色嘅俾你去支，即系有啲取巧啊咁啊，另一个每年又系花非常之多时间嘅关布，佢搞个小游戏出嚟。个小游戏就系、是、拼啊，喺个有限嘅拼图入边拼你唔同嘅装备，然后做输出去同人哋去打。我智慧有限，或者你可以话我理解时间有限啦，所以我连第一个都打唔赢。佢系下边呢个啊，系随机唔同嘅对手啊，我系冇赢过啊。可能因为我求其勾砌啦，呢啲人哋砌得好密噶嘛，我嗰啲勾砌喺上面。不过又系好花时间嘢，不过佢俾佢系俾足一个礼拜你慢慢玩嘅，就唔一定要赶喺今日交， 聪明啲咩咁样做咯 ？FGO 唔该学学啦，即系你好唔好玩一回事，你真系好玩先大镬。你无聊嘅话，你嗨两嘢就识啊，就唔会嘥你好多时间嘅。 但系又几好玩嗰下吹胀。 咁啊，第一个咧就我原本以为会好多人做嘅，就先讲 HKB 系一个keyboard 嘅厂嚟噶，咁啊，咁啊佢就攞HKB 诶。AKB 48嗰个 gear 啦，咁然后用AI 去画图，咁诚意就有少少恐慌。我原本以为会好多人用 AI 去搞嘢，做主题又好，做制作都好，有但系唔多，呢个系其中一个。而且一样就系啲 AI 错误喺度啦，又识又试手指呢啲咁嘅嘢，咁啊好明显，而且都仲系用 ChatGPT 做出嚟嘅添。有点而偷懒，不过就算啦，咁又唔系一定要咁，嗰啲要搞好耐嘅，咁啊。因为原本我以为会方便咗好多人搞，仲有一个咧就其实，其实系个 YouTuber 嚟啊，啊成日个咁样，我咁样比会唔会俾人俾 YouTube 报我咩啊？不过咧。有个但系咁啊，系冇播晒，就系俾人，即系俾人话呢个入边咧，最大嘅悬念就系，到底呢个系咪愚人节玩笑嚟咧？因为佢平时都系呢个风格噶，呢个 YouTuber。不过系啊，不过几好笑。OK 唔错，你去去佢自己嗰边去睇翻完整一个啦。我费事播晒，费事阵间可能会话我哋去攞咗佢版权，红标嘅会直接红标嘅会。啊，仲有一个呢个普通超普通，又系越来又系 girl game， 基本上呢只就用我哋用 hea 嚟形容嘅。 制作就唔算好 hea 嘅，但系思想上就好 hea， 懒偷懒，即系 叫随便揾个嘢叫头期就掉咗上去算数啦。 系啊，冇计冇桥啊，头期整个万能嘅儿女嘅整个 girl game 化。嗱、啊、呢次 key 社呢次咧，我相信应嗱、啊，因为 key 社经 Q 常又系呢一个惯犯嚟嘅，经常喺愚人节入边放真消息啊。之前揾阿成日地讲咁嘅威塔去龙骑士07去做写嗰阵时啊，但大家都系以为佢系愚人节换事，结果系真嘅。但系今次我估应该真系真嘅啩。因为太过唔似真嘅，所以应该系真系愚人节玩笑。我意思系应该真系。 如果真嘅话会几过瘾。 我虽然啦呢咁嘅情况，佢 Kiss 成日都咁样个试水温啊，有时系真系够到多人反响嘅，佢咪整咯。所以呢啲呢个就系肯定就系坚系咩啦？我估啦吓，坚系愚人节玩笑啦。 末日大神，我 effect check 啦。Mappa Recording 咧 ，Mappa 个动画公司开唱片公告是嗰个系真定系愚人节笑话嚟噶？ 嗰个系真嘅，嗰个 顶你个肺！因为我睇见 Mappa 搞唱片公司吓、啊，喂，你游戏公司你动画公司个搞唱片，嗰因为我因为最近四月一号嘛，我话愚人节啦，跟住咦冇，所以我需要求证。 冇啊，系 M 字头，你见到 M 字头系冇咩噶嘛？ 嗰个真嘅 ，Mappa 嗰个真嘅，开嗰间公司系。不无影一个不无影业。 睇你点睇啦，动画公司同音乐公司基本上系经常联携，喺商业上呢啲叫横向合并，系咪叫后向合并？咁其实真系存在嘅，不过佢唔系合并咁解啫。啊，下一个老麦普通，佢平时啲企划比较黐紧啲。 因为近年嚟佢企划太黐线，所以因为嗰儿子企划太普通啦。 先讲下呢个超长薯条咧，其实非常偶尔你会食到噶，因为佢系重组薯条嚟噶嘛，呢、這个系。 好简单，我几个月前札幌雪祭我就食过咯，好长成尺长嘅薯条，仲几好味嘅，我真系 OK 好味嘅。 呢个就更加普通啦，两层包啫嘛，即系不过。佢平时都已经够似紧，日日都系愚人节噶啦。跟住呢个系啊，四乎唔到，因为有时 Twitter 系四乎唔紧要，我依然系有后备嘅。呢个名字就出呢、這个，喂，呢、這个我真系有兴趣。如果佢真系出味增汤味嘅嗰啲叫做咩啊？雀尾糖， 即系 OK 嘅，我真系有兴趣试一试。即系呢个系呢个梅干味嘅呢个雪糕嚟，我记得呢个系呢个就变啦。不过味增味嘅，因为之前咧系有个半恶搞嘅，我唔记得系咪名字啊，总之系糖厂糖果厂噶啦，出一个无味嘅糖啊，结果大受欢迎。因为有时咧你口行行，即系个口干干地，想搭啲嘢。但又唔想食咁多糖，你知畢竟糖又肥呀剩啦。咁啊佢整一个冇任何味冇任何调味，纯粹得嗰个硬糖嘅质地喺度。结果意外地受欢迎。即係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有可能 ok 㗎，真係做出嚟。我会试一试。 既然讲开糖呢，就顺便讲埋一间未冇记落去嘅，因为其实系一个叫日本糖日本橡皮糖协会嘅所谓咁嘅嘢啦。咁样我咁样佢系联动紧嘅，而家播紧《门超人家》部，就话由于外国名誉会长俾已经俾人绑咗佢啦，即系俾嗰几唐国人里面啊绑成一个阿鸡胶牌，所以咧我将名誉会长过咗俾小林爱香去荣誉会员。 好似有睇到啊，不过我想 save 嗰阵时已经唔知道咗边啦，所以搵唔到。 系啦，呢个系佢系日本橡皮党协会，因为歌手小林爱香即系 Love Flies 新生嗰个啊。佢系呢个协会嘅名誉会员嚟嘅，咁佢又话，因为咁原因，所以我就做咗名誉会长啦。 嗯， 我嘅会长俾人捉咗，所以我做咗名誉会长啦。 嗯，好啦，咁下 做乜嚟嘅？ 咁下一个 Monster Burger 摩斯汉堡，我唯一嘅意见就系，既然你都系整，你可唔可以直接杀落你铺头入边，真系整个实物出嚟咧？你 P 都唔好 P 得咁明显啦。除咗呢两层之外咧，下边全部都一样嘅。 唔系，你直接系讲真，你直接揾根布口 P， 直接做个真嘅拍 快过你 P 啦，系咪先？ 嗱，讲真，要做又玩咗玩呢个诚意啲，同埋又唔系难，你话难就话啫。 即系，而且我记忆中啊，唔系 Monster 啊，应该系孖边妹嗰个叫咩啊？突然间记得咗咩？Wendy 嗰度系真系出过七层汉堡噶，撑三层喺呢度十层。佢话十层啦，我冇数过。其实真系有一堆，其实真系有产品系做咗七层出嚟噶啦，已经系。我记得好似我唔记得几钱咯，总之好贵嘅。佢七好似1000几 yen， 唔紧要，又系捞唔到。我唔紧要，又系睇图咯。M 子子 ，Merchant Gathering， 财富密码嚟嘅。MTG 只要出呢个日本，无论系 ACG 定系日式插画都好啦，日本版嘅呢个别画版嘅卡咧就会炒噶啦，就会好好卖噶啦。所以咁啊，今次直接就系佢入边好多龙啊 ，MTG 龙与地下城，你明唔明龙与地下？嚟系魔法世界嚟噶嘛？咁肯定有好多龙啦，而且今次系用龙王做主题啦。我知系 K 嗰边啊，佢哋今次就嚟到日本就入翻场咗，变咗龙娘。都几认真嘅，老老实实，佢哋个日本 MPG 个推广部门咧，其实几识做嘅，即系为五只属性嘅龙王都各自将佢变咗做二人化啦，你可以咁理解。真系出卡嘅话，我觉得真一定有人掟住嚟抽，不过就唔知佢点样玩啦。而家 MPG 我都冇咩兴趣了。跟住嗰个系尼基卫冕即系要出一个恶搞机械人，有点响啊等等，我收细啲。即系个震嘅屁股依然存在，最捻恐怖我攞唔到，亦都我想玩嗰时已经搵唔到啊！我喺当日喺 Twitter 上边系见过佢嘅 H 图。即系性癖可以冷门，唔可以邪门啊，先生！机械人唔紧要，你唔系呢只成个太空坦克咁嘅机械人啊，大佬，你咁都 OK。我相信嗰个都系我搞嚟嘅啫。咁啊，呢个要多少少个解说，即系个日文大家明啦吓，因为系女仔。先生，咁熟口味啊你？ 男人嚟嘅 ，OK。咁点解会有个咁嘅梗咧？因为佢原本呢首歌嘅系佢作嘅，Walk on IP 嚟，佢系嗰个佢一个男娘嘅角色，官方话你觉得佢系男仔就男仔，你觉得佢系女仔就女仔啦，咁嘅意思啦嘅一个角色嚟嘅。原本呢首歌嘅原唱系佢嘅，但系好多人都默认认为佢系艺良嚟嘅。佢今次就玩大啲，艺良你哋 OK 啊嘛，俾个仔俾。大概咁嘅意思，仲要系大叔，仲要系好似阿某位嗰位啊大叔，我唔系睇住你表嘅咪？跟住嗰个，我记得系 Q 到个网页嘅，我后屘已经查咗噶啦。咁啊唯有睇图啦，不过唔紧要，大家好熟口面噶啦。今年依然系今年第一个愚人节笑话，因为喺地球第一个地方踏入咗4月1号的时候，即是我哋香港仲系前一日嘅夜晚六点的时候，佢就已经报出咗嚟啦。点解会有人问点解系31号就攞出嚟？因为嗰一刻已经系国际日期变更线最左边嗰嚿，应该叫最左定最右，总之最黐住嗰嚿，啱啱换咗日啦，已经地球有地方开始4月1号啦。不过咧，内容就同上年几乎如出一辙，多咗几个角色，差唔多啦。呢个系乜嘢作品？大家应该有印象啦，定已经唔记得咗啦。Palo 啊，就依然系咁样玩啦吓。咁因为我扯落嚟嗰阵，我唔知扯烂咗定乜嘢，总之睇唔翻个网页。不过唔紧要啦，都可能系 Steam 个网页嘅结构问题，佢咁 Q 复杂。咁啊，呢一个每年上下啦，都系。 Lisa 啦 ，Lisa 咧，佢今次咧呢、這个咧，我就觉得系。简单讲咧，就系将我停咗个先。简单讲就系将你嘅语言听翻嚟嘅语言变咗做 set 世代嘅用语，或者调翻转，你讲嘢讲完正常嘅语言之后，输出翻 set 世代语言出嚟，就系攞嚟讽刺代沟啊！而家同你啲 set 世代，即系指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啦嘅人，即系总之后生仔啦。佢哋讲嘢你就嚟听唔明啦嘛，开始即系之前睇某套 Netflix 嗰套片啊，都有讲到啦，啲嗰个阿嗰个警察阿嘅老豆啊，听唔够明啲细路仔讲乜嘢啊嘛，呢个就话我翻译俾你，先讲呢嚿嘢绝对做得到，你现在叫我做，我现在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揼出嚟俾你，好认真，你只要用个 LLM 就可以做得到噶啦，意外地实用噶。因为你知阿妈啲阿妈咧听唔明啲细路讲嘢咧，好其实系几麻烦，你又唔系下下可以 Google 到噶嘛，咁真系有用嘅，老老实实真系做得到嘅，而且 Lisa 之前出嗰啲咧，有唔少系根本唔可能做得到噶嘛，当然有啲系好无聊啦。咁今年有个 OK 喎，又结合咗呢期最兴嘅咩啊 LLM 咯 AI 咯，跟住佢平时讲嘅嘢。又同佢平时做开嗰啲嘢差唔多，啲装置又似佢平时做嘅嘢，我觉得真系可以谂谂嘅。你唔好咁激进讲 set 世代翻译啊，你正正常常翻译中英文翻译啊，就已经有用啦。不过咁样就太正常啦，佢唔会，佢仲保持咗少少。 周围都有啦，呢啲而家。 系啊，即系个 letter 都系个咩？呢个就更加冇普通呢、這个 SAO 嘅一个手游。定系咩啊？应该系手游嘅呢个就系点饼干个游戏啊，咁啊，算啦。呢啲轻量版嘅嘢咧，都还好少少，真系太过劲嗰啲先咩啊？啊，我突然间记得我漏咗个，各位等我一阵啊，即我有玩到嘅，但系我冇 cap 低，因为我咁啊麻烦我真系。算啦，我用 search 啦，冇意思啦。Discord 嘅愚人节玩笑，应该有人有 cap 低嘅，我系有 cap 低嘅，但唔知去咗边。又打错字咩？ 佢喺你个 Discord 下面，即係平时 Discord 系咁样啦，唔紧要俾大家睇下，系咪咁样㗎嘛。佢喺设定度呢多咗一行，喺度仲喺度，居然仲喺度。基本上完全 exactly 下一样嘅嘢嚟嘅。不过最恐怖系乜嘢啦，佢随住你点嚟点去啦，佢系会越来越因为佢喺呢度加草㗎嘛，系越睇越似 high 咗草个画面啊。因为佢攞咗啦，所以我系有佢个咩啦，食叫做有草。越嚟越似啦，嗰啲个画面系越来越魔幻啊！我睇下有冇人cap 低俾佢。系呢个结局画面嚟嘅，我睇下。佢会越来越咁样，啲个字变咗RGB 色啦，然后各种奇奇怪怪嘢飞出嚟啦。最后系跟住就话，点解越嚟越似 high 咗嘢？有 friend 话，我话喺香港入边咧，草嘅意思可以系指大麻，因为台湾冇呢个意思啊。咁我解释翻俾佢听，系啊，因为 high 有草啊嘛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报继续下个。睇得到就算啦。呢个剑星非常普通嘅，换个角色，虽然好普通，但条女好正。一般人讲啦，我唔系我杯茶，大家就话，唔该唔好假嘅，坚系俾个真嘅嚟。我谂大家应该会几 OK 嘅，多条女玩啊嘛。啊，呢个普失维，日本失维。美国收费应该有，但我唔记得剧。空气面包，酸素系指氧气。晨早就有啦，有啲普通。呢几档食嘅嘢，个个做出嚟都有啲普通，唔知系今年系咪太过弱了。咁啊呢度，我呢个饮水，廿 lit 嘅天然水。呢个应该系山德利啊嘛，就系、是。虽然我第一个谂法就系、是。吓、啊，我都有啊！廿 lit 呢？我呢度廿五 lit， 右边呢、這个，右边呢嚿系两 lit 嘅芬达嚟嘅 ，Tango 即系 Tango， 你当芬达类似咁嘅嘢咯。我有啊，廿五 lit 添。即系有人问，谂我一嚿手举起呢箱我可以，因为呢度已经用成非常少，你望下边，其实已经用成非常之少噶啦，我系可以单手举起嘅。不过我记忆中我系攞得起嘅，单手攞得起嘅，因为我攞翻嚟屋企嗰阵时系单手攞嘅，冇错。根本佢个手柄根本就唔容许你双手攞，但系要咁样举起法就对佢真系唔系可能嘅，即系创意就冇乜噶啦。不过都够夸张，都几多人传呢个啊？跟住呢个咧就其实我唔 sure 系唔系真嘅，佢呢日放出嚟话佢呢个二世界冒险电影化。点解唔肯定系咪真呢？因为佢系真系有出《异世界冒险》嘅故事嘅漫画故事嘅喺呢度。咁真系电影化的话，都唔系好出奇啊！即系南 B 都多少有啲本钱做动画化啊嘛，之前都动画化几次啦。即系所以佢真系嘅都唔出奇，我冇查证过啦，可能系真嘅其实。咁啊，好，咁就轮到艾妈。又系努力噶啦，咁今年咧就有啲懒。佢除咗安排一个故事，就入边嗰只我都唔知嗰只叫乜嘢，中间呢一只啊，即系吉祥物啦，当系话佢逃走咗，然后你要做嘅嘢就系打晕晒所有入边原本有嘅小游戏，总集篇嚟嘅。佢安排咗少少故事俾你，然后你入面玩嘅内容呢，其实你平时玩开嗰架小游戏，佢入面咁多年嚟唔一定愚人节，平时普通游戏都会出嘅啲小游戏，全部你打过晒佢。我就敬谢不敏了，我睇完我开头就走啦，因为啲游戏之前都打过㗎啦，咁样。几资源回收下嘅，不过亦都唔会搞到好似 FGO 咁啦，要搞你成日。跟住呢个又系专做无用功嘅，佢同你搞咗个 VR 赛艇。如果你个电话系真系可以驳到 VR 装置嘅话，系真系可以喺 VR 上面玩嘅。 黐线！ 黐线啫！ 花唔花咗你好多时间？玩一玩只 game 几分钟一局嘅啫。但系 博字博嗰下先麻烦啊嘛。 但系你唔系博都唔难啊。其实如果你有装置嘅话都唔难。你花咁多精力只系为咗愚人节玩几分钟咁？ 就 咯。不过呢档嘢向来都系我哋新闻都提过，系佢一啲无用功方面咧，即系又唔系嗰啲，即系以前咧 Nico 嗰只啊，才能无太运用啊。 嗯， 完全系嗰只嚟嘅，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咧就完全系 100% 杨志焕少啦。佢话出机台当然系不存在噶啦，呢、這个先系真嘅，呢、這个真系可以用嘅。而家应该有冇呢个落咗架啦？即系你谂下，有只开发个 VR 模式系要几多资源，纯粹为咗今日玩咁啊！我只能讲个服字，我呢档嘢向来真系向来都系咁样嘅。跟住呢个，咦、yeah ？哦呢、這个。一道叫魔即系点啊？冇嘢冇嘢，我呢边问题，佢系搞个同魔女之旅嗰边做 crossover， 我其实我唔知系咪真嘅，完全可以做嘅，因为套嘢出嗰阵时咧。我就已经谂紧，咦？咁你呢嚿嘢完全系应该同魔女之旅去做 crossover 嘅、哦，即系做嘛？到多日叫直到魔女消逝，中文嘅话，太过正经了，唔系太过正路了，所以我即系有少少怀疑，可能系真嘅。跟住呢个就老例啦，Ikeman 系列。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，啲手机网页 game 入边啦，经常有啲乜乜 Ikeman 啊 ，Ikeman 乜乜乜噶，嗰啲系列同一间公司做嘅，通称做 Ikeman 系列，咁啊整个私立 Ikeman 学院，非常普通，就系、是、叫你新生招募啊嗰啲嘢，即系有点普通。不过呢档嘢就算啦，咁啊，跟住系马良，虽然呢个马呢个系先 DLG， 即系今季新番啊。 播紧 嘅，小雷冇做主角，呢位有小雷冇啦，但系佢整咗嗰个录影带 version 出嚟，仲要个画系俾啲太阳晒完之后咧，褪晒色嗰只嘢， 画咗， 仲要呢啲仲要系录影带盒嚟嘅，OK 啊，其实即系呢种复古反而唔系好常见，亦都未至于好咩，但系普通咯，OK 嘅，可以接受。啊！呢个唔关事。其实仲有一惨嘅，不过呢、這个应该系 V 啊 ，V 系好，我大部分都冇攞到，因为非常多。 V 太多。 呢、這个又系睇唔到八月社。 超 唔系一比一啦，系超巨型嗰只，但系其实好，其实好偷懒。 36,845,348。一嘅高度， 即系放大啊，调翻转啦，因为一比嗰个先系收细啊。材质上非常轻松，其实呢种先系以前 girl game 仲系好兴嘅年代。你见而家我哋几乎见唔到任何 girl game 厂噶啦，难听讲句，未接已经算系咁噶啦。佢其实系咁样轻，好轻量啫。其实讲嘅通常系创意嘅，虽然呢个冇乜创意啦。以前嘅 girl game 厂其实系咁样嘅，冇而家玩得咁紧紧嘅。再一个阿松神真系重了括弧物理，除咗绿色嗰个之后，其他都好诡异，好电竞式，就系绿子嗰个，将佢嗰个代表色，然后将佢转咗去咯，即系阿松物括弧物理，咁啊有啲普通嘅还 OK 啊，跟住一个切头好似全部都全军覆没啦。 系啦，唔好咁耐，佢真系即刻都冚啦。 save 唔到，主要系佢 save 嗰时个格式错晒，越复杂嘅网页容易出咁嘅情况。呢、這个非常之普通。呢、這个我身边的天使，我唔记得个邻居的天使什么啊，我已经唔记得个作品名嘅中文名啦。大家应该有印象啦。idol 化，前几年好兴嘅，今年几乎唔见晒。呢、這个少数其中一个。个姿势大家应该认得个，呢个姿势咁经典啊！ 千年一遇嘅少女嘛， 系啊， 通声 啊， 雖然而家唔每一次我諗起個千年一月美少女，我就諗起阿喬本而家個樣，佢拍片嗰陣個顏藝樣啊。 OK 嘅， 唔係即係樣衰啊。 佢未算太走得好緊要嘅 ，OK 嘅，佢依然係靚女嘅。 唔係啊，係我見阿喬本懷內幾乎都係佢喺啲日劇上面啲顏藝樣啊。我而家對佢嘅印象已經唔再係咩千年一月美少女，而係顏藝女王演技嚟嘅呢啲演技嚟噶。啊咁啊，呢、這个其中一个寿司铺流水寿司 AI 做出嚟，不过我欣赏嘅地方就系佢几乎冇 AI 错误，勉强你要讲右边呢一嚿跌得出嚟，但系跌出嚟又跌出嚟咯。佢嗰啲你见佢啲寿司啊系正常，但系呢个肯定系 AI 做出嚟嘅，唔系 P 图唔系成，呢个 AI 做出嚟噶。 我睇到一睇我自己 feel 到啦， 但系你唔会好明显有啲咩 AI 错误啊嘛。其实算是做得几劲，用心。其实 AI 错误，你只要俾足够时间咗佢咧，系可以自己执翻好佢嘅，系嘛？不过梗本身就有点普通。 啊，呢个系好普通旧梗嘅。 呢、這个旧到我真系唔记得咗个梗啦，已经系。 Metal Gear Rising 啊，大佬，几耐之前啊？ 跟住打餐懵噶啦，即系唔播晒。 佢又系成日玩梗嘅，所以今次翻嚟做咩？平时啲话 好似平时你都系做开啲咁嘅嘢嘅喎，而且仲系攞开啲平时已经大家玩完玩到烂嘅梗嚟啦，已经系通常就系一啲 A 罗啦，通常系啲即系你以为佢开始倒肉嗰下，跟住佢又冲出嚟，然后打七网嘅个梗系咁样做啦。然后吸到呢次就铺咗中咗啲，等等。差啲铲鸠咗，就系呢个，我希望有真嘅，我会买个桶装嘅明太子，好认真。如果佢可以做到同佢咁所表示一样，喺常温之下咁样折出嚟，下边嗰个水机有冇所谓，我唔紧要，我真系会有兴趣买一桶翻嚟，然后从此执明太子自由啊！因为我好中意食明太子啊，但系咧明太子系其实系要雪噶嘛，仲要系因为老母咁远过嚟寄过嚟，我系呢边系买唔到噶。如果佢真系有个咁样嘅常温包装，然后一大桶，我寄一桶过嚟，我真系会想要噶。而且我系而且佢仲要系有得加热同埋咩啦。如果真系有，我会想要，我真系会想要，可惜系愚人之本先。呢、这个件产品本身好恶搞咯，呢个恐怖游戏， 黐线， 跟住出个立牌，个立牌系个会入边个角色系透明嘅，所以出佢嘅立牌就系 都系透明嘅， 透明冚家拎胶，谁得？完全一个谁得的，不过恶搞啦，唔紧要啦。 嗯， 跟住就又系 get 唔清楚，不过唔紧要，我又 get 低嘅。所有 Twitter 上面放嘅嘢，我全部都有 get 低嘅。咖喱星，大家仲记唔记得咗作品？应该有廿年咯，我印象中。 廿年啦。 啊。嗱，我唔即佢入边呢个画面咧，应该有部分系重用嘅，但系应该有啲系新嘅。我唔系好肯定啊，即系为咗个咁样Ava 风啊，系咪叫？即系佢整个咁嘅嘢出嚟，都即系，然后大部分人嘅反应，如果系有睇过呢套嘢，都系有本事你就出，你有本事出，我有本事睇。 即系。细啊！ 加一星唔知点解佢咁耐之前嘅作品咧，佢都依然系 keep 住有动作噶，一路都尤其是廿周年就更加多嘢啦。呢、這个图哈多嘅呢、這个除咗大咗之外，呢类食物嘢咧唔系变大就系变细，其实一个老梗嚟噶啦。不过虽然佢系再加个叫咩啊炸皮炸衣啊。我、啊、覺得我係啱，我覺得我見過啲咁嘅嘢咯。不過入邊嗰只係蝦嚟嘅咯，係真係蝦咯，唔係同即係哇普通啊，即係啲食品嘢。呢、這個我記得係真嘅，其實有個昆蟲 真嘅，呢、這個佢話唔係唔係唔係人字嘅，真新情報嚟嘅。 不過就佢都話咗有新嘢，都講咗成年咁滯嘅咯。 即系我唔希望佢冇跳票啦。佢而家仲系话紧系咩啊？好，跟住依然系 cam 唔到嘅 Twitter， 唔紧要，有套两个做联动，老修同 Possibility。真系九唔加喇瓜八八喎，呢两套嘢到底有任何嘢拉冷咧？唔紧要啦吓，呢啲嘢就系因为冇拉冷，即系先我而家愚人节嚟搞啊嘛。如果系认认真真企话，就唔会今日嚟搞啦。即系虽然我觉得上年一个劲啲，上年鸡嘢加仲重嗰个先真系频繁。啊！呢、這个系我觉得嗰间咖啡屋 讲咩大货？讲咩大？即系我以大为物，以大做物，大以不合理地大做物出名嘅讲咩大？ 系啦，佢月球开分店，普通，而左边嗰嚿系 AI 嚟嘅。顺便一提，其实都系有嘅，不过真系冇想象咁多，同埋好少攞嚟做主打。呢、這个我觉得比官方嘅仲劲。咁就系。大佢攞大阪漫步嚟做主题，我呢、這个先讲下 P 咗嚟噶，呢、這个先比官科更加刺筋，放心冇搞成咁，即系你知只嘢本身已经系佢嘅存在本身已经系愚人节笑话嚟啦。 喂，依、這个喂大佬啊，依旧嘢系当年1970漫大阪漫步嘅代吉祥物嚟噶嘛，而家仲喺度噶漫步公园，要买飞入去噶，你冇得免费去睇噶。 系啊，仲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系点套，果然系师傅唔到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呢、這个老例噶啦，每年点套都系好有心机咁整咗个网页 game 俾你去揿嘅，几分钟玩完啦，唔系好长嘅，但系每年都会整一嚿咁嘅嘢出嚟嘅，咁啊 cap 到呢度啫，行例每年行例，安心顺利点套，虽然唔会系啲咩好咩，哎呀个。壁纸咯，系不过算啦，攞得翻嘅。佢每一年佢 clear 咗之后，会有张壁纸俾你睇下。 嗯， 同埋呢个系寿司郎，佢唔系流血， 唔系咯，唔系咯，嗰啲咩肉粒啊咁样。 呢个系寿司嚟嘅，即系话食物嘅咧，经常唔系超大就系超细，冇谂唔到嘢梗嘅话咧，就系放唔系放大就系缩细。啲食做食物嘅厂基本上都系咁样玩法噶啦。啊，呢、這个现睇到。 跟住咧就系 龙珠，咁啊呢个龙珠雷达，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做得出嘅。如果要做嘅话，真系可以做。 你要做，应该有人一早做啦。呢、這个就龙珠就系手机，反正就 Android 啫嘛。你 呢个 size 嘅 Android 机，然后入边内建一个用 GPS 嘅类似 Ingress 或者类似你继续 Pokemon Go 啦嘅游戏，真系做得出嘅。我觉得真系会有人买单嘅。如果有人玩嘅话。即系，不过就睇住咧，我又唔系好信佢会做，即系虽然做得出啊。好，跟住呢个系彩虹社，非常之普通，好似玩过啦。我之前，我唔肯定系咪彩虹社啊，应该有 V 玩过啦。幼稚园成间全部变晒幼稚园啊嘛，非常之老梗，变小学生我会开心啲。跟住呢、這个，我真系唔知猫咪赚钱生原来仲未执噶，即系 game 或者一只手机 game 啊！我当初开始玩手机 game 嗰阵时就系玩佢，其中一只就系佢，到而家仲未收工。即系虽然咧佢唔够佢恶搞嗰嚿咁老旧啦，呢嚿嘢应该认得出啦 ，N64 嚟嘅。即系呢个就比较传统啲，真系2000年代前后其中一种嘅玩法，就开个网页出嚟，就一件虚构嘅产品，讲如何那样，跟住发售日同你讲2005年，即系公元二万几年去发售。以前系有中意玩呢啲咁嘅嘢，而家唔见晒，几乎唔见晒。 太好好啦，玩烂晒啦呢 句。佢呢样啦吓，2022年。虽然呢个日子系存在噶，通常系每一个虚构年代或者系好耐之后，虽然 挨咗耐先讲啦， 200年啊，大佬，你佢挨到你都见证唔到啦，系都算系假嘅。啊，呢个真系无聊到爆！嗰只佢系雷神朱古力啊，变姐你做， 即系有咩变啫？ 我咪即系朱古力姐你咯。 咪同一般所謂嗰啲咪能量包一樣啫嘛。 即係 3900卡路里，我係每日食咯，大佬，食完一包之後，你食完一包之後，你嗰日即刻爆表。 即又系谂唔到计，随便做一个出嚟。上年都已经系咁随便噶啦，可能个企划本身边有问题。公主连结，我会叫基连啊。有啊，呢个片我记得系真嘅，系播唔到。啊，开错嘢，唔好意思，因为我用咗个睇图软件嚟开，佢要 load。即系。900多万年前咧，仲要特登劣化个画质。你记得嗰啲画质咧，系嗰啲咧 VHS 年代嗰啲录影带嗰种画质嚟嘅，即系嗰个年代嗰啲机人片啊，攞嚟我搞翻佢。不过系真嘅，因为佢入边个 event 就系呢个角色啊，呢、這个机械人角色嘅 event，真系嘅，系真系，即系佢整个恶搞版41号嘅画面。然后入面真系有个 event 系4月1号开始，唔系3月31号开始嘅，只系替换咗其中一小部分嘢啫，用即系将4月1号嗰个恶搞融入咗成个活动 event 入边咯。即系呢档嘢咧，基尼入边咧已经出咗几部机械人嘅啦，其实，就呢个就系、是、播多机械应该会食版权嘅。我相信 V 家厨净系听呢一句，你已经知系咩嚟啦。简单讲就系 Project 石嘉仪，即系初音只 game 啊，入边将佢入边啲角色佢有唔同添噶嘛，打乱佢，重新组合过。上年系咁，今年系咁，好认真咁做个 PV 出嚟。上年已经系咁啊，今年啊，与其话系恶搞，不如系一个平时唔会做嘅企划，你可以欣赏下佢做嘅精美的 PV。不过呢度就唔敢啦。即系因为音乐系最容易食片，食咩？呢个唔系杨志我搞，卡萨利 Tato 重音 Tato 佢系4月1号产生嘅，佢当年系一个4月1号杨志嘅产品。咁而家当然非常人气相当地唔错啦，即系尤其是 Taylor List 之后，咁所以呢次同 Pokemon 嗰边合作，因为之前做咗成年噶啦 ，Pokemon 同乌克兰合作，咁佢咁佢同呢个Tato 合作嘅话，就肯定系今日去公布呢、這个系真，系呢、這个系真嘅，系嘛？一个今年 Love Live 我净系收咗呢个啫， 嗱， 仲要都系好普通 个嘅。依个咧再相对依个咧嗱，依个咧就系、是、摆明就咧就恶搞嘅 A O 嘅，咁就系、是、有首歌独立出嘅 M V， 阿朱嘅首歌系独立 M V 独立 single 出咗噶。呢首真系一首歌嚟嘅，咁咧系稍为系正认真嘅啦。咁另一方面咁咧，今年冇咁认真咧，就系新衰嗰边邓新达阿吉太锁匙扣，咁咧就结果咧就一堆同人同恶搞又咩咧？拖住个邓新，拖住自己推嘅锁匙扣嘅人周围周街行，如果发批成个人咁高嘅。 先唔讲锁唔锁匙扣啦，其实有出过噶，唔系 Love Line 啦，有我系有见过其他厂系出过邓新大看板嘅， 系啦。咁咧，至于Liana 咧，今年咧就净系一条动画片啫，就一开头就恶搞翻大学剧，而突然间转咗就宇宙怪兽来袭。咁因为之前嗰两年一条真人片，所以今年咧大家就觉得跌咗窝。就谂下，即系今年佢啱好杨志佢撞啱就系升 Liana 咧六巡全国，咁咧佢冇时间去搞啲咁嘅同活动，咁拍条片算数啦。 所以佢今年失色嗰啲咯，真系。 系 咩？不过系以往年嘅规模太大啫。跟住一个其实系翻兜嚟嘅。 又系惯例嘅小林龙搭小林正小林杏子，已经系惯例 嘅。未到惯例嘅，但系佢最少玩过两次。呢次系2021年嗰阵，系应该系二期嘅 TV， 真系揾阿小林杏子。不过今次最唔同嘅地方系佢真系揾咗小林杏子，系阿小林杏子系唱动画电影动画嘅 ending。我记得系 ending， 佢真系揾到阿小林杏子啊！即系呢张相固然系揾过嚟借去影噶啦，佢后边真系上个，佢今年真系会上咗个动画电影噶嘛，真系揾佢嚟唱 ending 啊！ 系坚嘅呢次系，所以系咪系咪恶搞咧？就佢入边声称嗰套戏冇咯，但系佢真系同小林孝之合作咯。 嗯， 呢、這个小林孝之呢个都传得几多啊？呢、這个井水气饺子呢个 继续落去啦，哎哎， 下边我冇 cap 到下边嗰度啦，下边啲回应都系其实都系一模一样，因为你嗌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出埋一样意思啊。呢、這个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先开呢张图，天下宝宝天下宝宝系一只手机十八禁 L game 台湾出嘅，佢出个咁样角色出嚟，非常之 HJW。不过放心，因为呢、這个入逆境入边咧，攞咗个角色之后咧，系唔可以消除嘅。放心，你知道将佢练满咗之后咧，佢会变翻咁样嘅，即系佢只有一个地方，佢肥嘅地方得翻一个地方咯，系两个地方啦，上边同下边咯。即系哇！即系如果佢冇得咁样冇得声声嘅话，都几大镬。你个仓入边咧，系会长期有只咁嘅嘢喺度，唔系会污染大家眼睛啦。佢连嗰啲技能都系多元平等觉醒嗰啲嘢，大家明啦吓。算系一种讽刺反击啦。你知佢哋都系唔系好中意啲嘢噶啦。跟住呢个白猫 project， 我唔知佢第几年。攞真嘅白猫出嚟玩，佢真係玩咗好多好多好多次。就係、是、呢档嘢呢方面係冇乜创意可言。虽然你叫拍板 project 啫，唔係年年都要俾白猫过嚟㗎。呢、這个外卖寿司银寿司佢话佢今次个寿司盘真係攞银做。即係佢外卖俾你㗎嘛，佢俾埋个盘你。佢话请自觉返回请自觉俾翻个盘俾翻嚟，你要傻嘅。我买呢个寿司送嚿纯银嘅盘，然后叫你自觉攞翻去。虽然恶搞啦，因为佢个档名叫银寿司啊嘛。 嗯。 哟 ，Piccolo， 今年就肯定冇上年咁炸裂噶啦，系少少恐怖片咯，应该系。即系啱啱呢个位咧。乱晒，嘈死啊！一定冇上年咁炸裂嘅，因为上年系皮哥娜妈啊嘛，即系全啲曹家军全部黐紧晒筋。 皮哥娜妈已经取代咗皮哥娜成为最受欢迎角色啦。 即系呢个就即系一百个女朋友嗰个啊，将个大字变咗个犬字。Letta 就好。好常见啦，即系或者动入边角色变动物呢、這个就更加普通嘅 letter 嚟嘅，纯粹食字啫。呢、這个系我唔记得嗰个作品本身咩妖怪先生什么啲嘢，变咗做 girl game， 就话谂唔到做 girl game 最保守嘅，既唔至于太过恶搞，亦都唔会至于太过无聊。就属于战呢个。我只系想讲无聊啫，冇嘢咯。即系佢本人比较笑话啲作品本人呢、這个波卡，我后屘先知原来台湾的猫猫虫啊，即系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啊？就系你净系睇个头可能会有少少印象啊。佢整个超长版本，佢原本咧就系猎奇同可爱集埋起身嘅，但系而家就完全偏向咗猎奇嗰边咯。即系佢。設定上隻嘢，阿卡波啊，佢係一隻貓，既係貓又係蟲嘅嘢嚟嘅。有時嗰啲畫都有啲獵奇，有啲溫馨，有啲獵奇咁樣嘅。咁啊，呢個四月一號就完全偏向咗獵奇嗰邊啦。好，呢個係學員拉貓，就呢個角色係入邊嘅，你當係類似響度或者係教育嘅角色啦。喺設定上係玩家老師。咁啊，正常系唔玩，当然唔系 Pila 可以控制嘅角色啦。咁呢度入边一日限定，咁啊俾你去拍片啊，成啊，佢有个 live 模式噶嘛。非常正路，亦都好啊。呢、這个系东京 Pila 扮系恐怖电影咁样， 系啦， 好看 一看。买讲真，你喺东京首选买东京Pila都行噶啦，所以我成日买。咁你谂唔到咩？你又要买啲你翻嚟翻公司俾同事手信，你谂唔到咩嘢投期噶啦？呢啲佢着佢又即系佢同白痴呢样一样，就系、是、 求其买啲嘢去塞住啲同事包口咧就最好啦。 系唔同，白之恋人真系好食，冬瓜白啦啦得个甜，唔同嘅，即系白之恋人最少好食噶，大佬，我宁愿你俾我。 我都我同你用呢个唔讨论口味问题啦。 我真系宁愿你俾白之恋人俾我，你俾冬瓜白啦，我真系呢只就其中一个新番，我哋新番介绍嗰次有提示，有提示过 啲啊咩一比一机械人啦呢啲嘢，我一个个完。就系头先讲话斋冇啃啊。变大啲嘢咯，变细啲嘢咯，一比一咯。 好，呢个系呢个非常之多人传啊，长长此新新酸打工画面流出，即系去做呢、這个客服客户服务，梗咧就冇普通嘅，不过角色够红，同埋可以拼合咗佢入边嘅故事剧情，即系所以好 Q 多人传呢、這个，冇冇计人哋人哋今年红啊嘛。呢、这个高捷少女即系呢个光捷云嘅啊，咁啊呢个好明显系 FGO 啦，咁 系所以唔要啦，反正冇所谓嘅呢个又 FGO 又唔介又唔介意抄佢。 超 FGO 最红嗰年啦，系有十只八只去用佢个界面去搞啦，而且直接真系抄佢只 game 都唔少啦。你问下小圆只游戏，咁啊跟住系我推嘅孩子。上年就唔系上年系上年系重槽，即系碳酸氢钠。今年系青椒，依然系意味不明。佢嘅作品本身比较是原始笑话。呢、這个我记得好似系坚嘅，同三六合作。好，阿教翻细声啲。就系呢套，我记得系佢嘅手机 game 系有event， 系真系有啊，而且仲搞咗一个礼拜，所以系唔系个样子我搞算啦，我照车买落嚟啦。其实佢应该系真嘅。 嗯， 跟住又系其中一个老梗，不过今年得一个人做啫，又系攞睇唔到，算。雀云八 B 版，上年我记得好似 Air 定系，总之系 Key 社啦，我唔知系 Air 定系边社啦，定系古拉拉度啦。成、yeah, 经常会有其实一样就是出八 B 版，今年是 得有啲老梗嚟噶啦，依个就 是啊、非常安全的老梗咯，未知话妖、哎、又系咁，你唔会歪埋块面睇到嗰阵时，你唔会觉得咩？但系真系唔算系好有趣咯。呢、這个黑子篮球仲普通，月女 girl game， 即系收个下一个，呢、這个系一个 V。好啦啦嘅一个 V 博弈，因为太猎奇了，系唔少人有反响啊！阵间仲会见到，即系算唔好摸咁耐啦。即系呢个其中一间墨水墨汁嘅做墨汁嘅公司，整透明墨汁，唔同唔系着唔系攞火打完之后会显示嗰种真系透明，系。啊！呢、這个好似系真嘅。转身史莱姆嘅手机 game 同快云去做 crossover， 呢入边系真系碌佢只嘢噶，系真系碌噶。咁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系杨志文少。今上年已经唔系几年前已经有咁嘅趋势，今年系特别多，尤其啲手机 game 出个4月1号愚人节嘅 event， 个 event 系真系玩得嘅。而有啲奇怪恶搞嘅成分，但系你真系玩到嘅，而且仲好似正常 event 咁玩足一个礼拜嘅。咁你既可以做好多内容落去，亦都唔使话系赶埋同一日玩完啦。呢、這个系战队大世界入边，又系学员恋爱故事，真系谂唔到乜嘢就出咗学员恋爱故事，一定好嘅呢啲， 永远冇失手嘅呢啲系。 呢、這个其实好多啊，呢、這个只系一个代表啫。啊！葉英 Hirata 係一個畫師嚟，佢畫係有變，魚有變，所以嗰件個角色大概係咁樣啦。呢個應該係佢抗版量嚟嘅，佢畫風係咁樣。V 出道非常非常非非非常之多，我幾乎一個都冇攞到，太多啦，而且仲係好冇梗，冇梗到我都玩過啊，大佬！你諗下幾有冇梗啦？上年定前年啊？應該係前年，我係前年係玩過。我揾下咪先，我揾下有冇先。二三年，系揾多先咯。咁黑个啦， 系完啦，依然都系 V， 不过呢个肯拍片我就俾埋佢啦。游戏角落系联合报嘅其中一个专讲 A C G 嘅 counter 啦。 嗯， 出索就系出佢冇事，出佢嘅 VTuber。台湾嘅 V 基本上件件都系超级无敌巨的，顺便吐槽下呢样嘢先。跟住系乐天雪糕出呢个牛奶番碱味，牛奶就好正常啊，牛奶番碱都好正常啊，但系牛奶番碱味嘅雪米糍， 番碱系咩味咧？我 苦嘅。 系咯， 你冇试过啊？你细个冇试过好奇去舐啲番碱啊？ 冇啊 ，OK 咯，冇童年嘅你，即系 超 啊呢、這个。 好啦，头先讲过啦，就系、是、好好老啃嘅，但系由于人画设，由于佢画设实在太靓，好多话好多读者都话快拍，逼出嚟先快拍， 唔一定要拍嘅，出都得嘅，出 game 啊。 因为真系靓， 嗯，啊，先讲我而家两倍速播紧咧，为咗 show 多少少角色俾佢，因为我跳嘅话未必跳得好准。 阿高顺依然系一副胃痛嘅样，但系任何时候都觉得佢咧长期胃痛嗰种嘅样，胃痛表情， 应该就系啦。 今年最急系啦，强力追捧呢套作品，咁佢好啲有老强啦，呢、這个就唔使讲啦。 嗯，即系所以话呢个啃咧，你真系玩，通常都唔会太至于闷，呢、這个依然都系，又系。不过呢边咧就系一边系粤女 game， 系呢个系一边系佢老 game， 因为两个角色啊嘛，男女主角个分字去玩啦，永远都唔会太过时，唔会太差嘅。即系 冇乜失手嘅， 啊，虽然冇乜新意，但系唔会太差嘅，一个好稳定嘅选择啦。 系啊， 跟住呢个梦想成为魔法少女，我就唔记得佢名啦。恶组织加入， 又系老坑嚟嘅，呢、這个亦都系啦。 某乜乜组织、乜乜团、乜乜嘢去招人，都系向来都系，即系即系我识有如日召唤师嗰阵时，已经有呢种 get 噶啦，即系。呢、这个虽然我有啲兴趣，因为可以 X 卡卡卡扎位，即系角色故事相关啦。咁再呢、这个，真系冇乜印象。啊，唔系话唔识嘅小员啊，先讲，即系佢而家出啱啱出咗手机啊嘛。 佢呢段舞咧就好有入戏视感。 啊，但我真系冇唔记得咗系边度，但系我真系好熟网面，我肯定系经常见嘅。如果唔系 Muse 嘅，就应该系 IMA 仲系先知咧，居路。 我可以话唔系，应该唔系 Muse， 因为 Muse 嘅话，我明白眼都记得。 啊，即系。 总之就系啲偶像嗰种啦。 啊，即系啊，咁啊， 讲话就系你快啲，你到段期乜嘢时出嚟啊？屌你閪！ 游戏出咗啦，都系今日嗰句，如果电影唔延期啊，游戏已经要出噶啦。好啦，咁剩翻嘅咧就系啲单张单发嘅，可能系搵唔到来源，可能系来源唔重要，诸如此类啦。呢、这个因为台湾嘅有呢啲产品噶，话你听先讲咧，真系有一杯冰卖噶，即系甚至一袋比较常见啦，但系一杯冰都有得卖噶。 有几期啫，卖有啲便利店有得卖噶。呢、这个唔系新，呢、这个唔系嚟噶，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唔系愚人节笑话，系真系好普通嘅啫。 呢、这个系愚人节笑话，不过就系见嘢本产品本身好普通。这个、呢个咧就我觉得几劲噶，即系重要通知，跟住将用 出睇一张缩图去睇，咁啊放大翻少少俾大家睇咯。啊，即系因为佢之前系括住自己后边嘅年龄啊嘛。喺3月31号之后咧，你系15岁嘅 Tuki 啊，应该叫。就已经要活动终了啦，咁啊跟住4月1号开始 ，Tuki 16岁开始，咁正常啦，你大咗一岁啊嘛，我唔知系唔肯定系咪呢一日生日，不过因为呢日系年度交替，所以佢计呢个数都可以 OK 嘅，咁下一个， 我有时觉得随时是真的。 日本，我从来我唔低估台湾人啲戇鳩嘢 嘅。台湾同日本都好中意搞嗰啲各种各样恶搞食物，不要玩食物嘅嘢，即系。 而且真系话又出，真系人 真系出过唔少啲咁嘅嘢噶。 哦。 即系咩草莓披萨嗰啲咁嘅死人嘢，珍珠奶茶披萨嗰啲咁，又好恐怖。 牛妈试过嘛？饮唔系读书嘅时候唔知饮咗咩木草果汁。跟住问我好唔好饮啊？黐线，点解会好饮啊？跟住问就哇，咁样难饮啊！ 即系猎奇心态为主啦。不过呢个应该系咸嘅，蚵仔面线我记得系咸嘅。即系仲要系海鲜味，海鲜味同奶茶系非常之唔夹嘅。我提一提各位啦。啊，呢、這个另一个同啱啱唔系同啱啱马良嗰个唔一样。呢一个冇呢、這个普通人做嘅，又系一样同样嘅创意啦。不过佢冇做够化。呢、这个 LD， 我哋讲媒体嗰阵时系咪讲过啦？点解佢特登放个遥控器喺隔篱，就话听啲字几咁巨大？呢、这个 LD 嚟，睇样睇 size 已经只系 LD 嚟。 嗯。 啊，跟住呢、这个，就系、 是、埃及金字塔。 啊，系咪啊？加沙啊，讲加沙嗰边。系啊，呢、这个系花粉 BB 版，边个谂到啲咁卵恶毒嘅嘢出嚟？佢话就系话，哦，纯天然会自然降解，因为BB 蛋造成环境污染，其实一路讲咗啦。而家有种叫用粟米做出嚟嘅 BB 蛋，系可以自然降解成嘅。但系呢嚿嘢虽然话天然素材乜乜，但系呢个系非卵上之恶毒。今年日本嘅花粉症系特别严重嘅。你攞呢嚿嘢射过去，佢要同你讲，你不如攞七弹射我算够数咯，即系留到你 free 啲肥，你生化武器嚟嘅话先。 小心， 呢个小心啦。其实我唔肯定，先讲唔系小心官方嘅，系普通人做出嚟噶，插埋一对小心啊、比卡超啊、龙珠啊、美少女战士、平成年代嗰扎嘢咯。因为 我咩唔代表你要啫， 香港 pizza 咪唔系大家菠萝 OK 嘅啫， 咪就系超多 pizza 嘅 pizza， 超多菠萝嘅 pizza 咯，定系超多 pizza 嘅菠萝？ 有冇几期啫？有啊，依家有冇几期？ 佢连呢方面嘅创意都唔及台湾嘅 pizza 盒，虽然嗰个系香港人，虽然个经理系香港人，但系台湾啲 pizza 嗰啲黐筋嘢咧，系今年好似唔见佢有咩恶搞。科学人是一本台湾的科学杂志啦，讲啊， 我知 道。科学的尽头是玄学，即系成我成日都吐槽啊！你放包乖乖喺旧嘢上边，佢哋个，不过算啦呢啲，即系呢个习俗啊，佢哋真系信到十足。嗱，有啲人系恶搞嘅，但有部分系认真，非常认真地相信。 话多嗰句啦，台湾乖乖搬去美国先系动摇国本嘅事啊嘛。 啊，类似嘅。 好啦， 呢、這个应该系普通人做出嚟嘅，像青翅龙机啊。 今年系永根几多周年？唔知三十周年啊嘛。 哦，就我真系唔知哦，我见到顺手笠落嚟，呢个系而家嘅，但系我冇 keep 到官图。有噶，真系有呢嚿嘢，呢嚿嘢真系有得卖啊！有食嘅人话我听下， 而家嘅话我唔系唔意外， 真系出咗，唔系意外，系真系出咗。上年愚人节都系好似唔知卖，净系卖一号同二号，总之好短时间买咗啲恶搞味，但系真系出咗嘅。呢、这个应该系假嘅，我唔肯定系地铁官方定系普通人搞。虽然我除咗地铁官方之外，我都真系谂唔到有咩人会中意用呢只嘢咯。唔该，唔系我哋群友啊！啊，呢、这个我嘅，即系呢个就系讲 AI 年代最早嘅时候咧，所有有狐狸尾巴嘅角色，经常条尾系飞出嚟嘅，会唔喺原本个尾巴个位啊？系成日会喺我哋圈入边咧，有个我就系狐尾娘嗰啲，全部都系个尾条尾都系可拆色嘅。基于呢嚿嘢，因为我今年真系谂唔到契啦，我直接就去问 Gamini， 我有乜嘢可以玩？咁佢其中一个就讲佢讲嗰啲九唔搭八嘅，但系我睇住佢啲点子的时候，突然间谂起呢件事。咁啊，好 Q 普通，仲普通过上年。咁啊，呢个三一雪糕，我唔肯定到底系官方定系咩，所以放咗呢度。咁啊，整呢个炒面板嘅，唔系塔哥即系嗰个鳟鱼烧，虽然都系同一个味嚟噶啦嘅版本嘅雪糕。 会唔会上市咯？ 有都唔奇啊。 虽然出过噶，出过我唔肯定系咪三一出嘅，但系系豉油雪糕会出过噶。吓、呢个就啱啱讲啦，阿博依嗰个恶搞之后，有人整咗个咁样嗰度。啊，呢、這个系一个阿嘉玲嗰个，嘉玲系我都唔知应该算咩图文作家，应该算系咁啦。佢有个角色系叫小嘉玲，咁啊整个咁啊考试考试嗰啲生态，平时都讲噶啦。呢个咧就又系唔知边个网友搞出嚟嘅，其实左下右写啊，自己睇翻。咁啊假嘅叮当嘅故事啦。咁啊呢个系阿的确27啦。 哆啦 A 梦风噶啦。 啊叮当风啦，咁啊同呢个纪安比歌唱力。呢、這个好似唔系官方嘅，应该唔系官方嘅。三层巴士。虽然其实做唔到嘅都系嘅，因为双层巴士已经顶住咗大部分佢行走路线嘅上限嘅啦，有唔少地方系再高多过30cm 左右啦，就会撞到嘢噶啦，所以唔可能出三层嘅。系 P 得几好，真系 P 得几靓，你完全搵唔到破绽，相当地厉害。系啦，系咁多啦， 咁多， 所以今年就都去到呢个，今年好似一样，同比上年好少少，啲创意冇太多好拍案叫绝嘅嘢，但系都冇咁多气沟咗你。上年我哋讲得好捻尴尬啊嘛，今年又西咗咧，冇咁大镬。上年系有啲啊咁完，我都唔知咩嚟啊，大佬。即系我今年系好认真考虑完之后，觉得连我都睇唔明系乜嘢嘅嘢，收嚟都冇乜价值咯。所以今年系其实数目少咗嘅，留意下。不过少咗嘅全部都系冇特别应该收嘅嘢，即系嗰啲，我有好多咧，我唔知系唔识个文化定系因为咩啦。总之我睇完我都唔明佢搞紧啲乜嘢咁样啦。咁好啦，咁啊，今个礼拜就由一年一度嘅愚人节鉴赏，咁啊到此为止啦。咁啊， 我再见啦， 下年再见啦，下年再睇过啦，反正定翻嚟噶啦，系嘛？好，系咁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